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明天早上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95%，最低气温27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50%，最高气温35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升华 一段情绪。每一次 分别， 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 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Everything changes like the desert wind. Here she comes and then she's gone again. And I'm just a traveler on this earth. Strap my heart behind the pocket of my shirt.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来到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号1073，我是道道。这首歌又响起来了哈，叫做 Traveler。 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上路，那今天带我们一起去这个路上感受风景的领路人是谁呢？他就是真的好久没见了，我们的老朋友啊，来自明晨出发旅行俱乐部的创始人 CEO， 也是资深领队陈明。欢迎明哥。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陈明。 哎，是的，那今天呢，明哥还带了一位朋友啊，之前也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对，他就是同样都是资深领队李征。欢迎。 大家好，我是李征。 哎，是的，今天来跟我们分享的目的地是哪儿呢，明哥？ 新疆。我们一起聊聊新疆。 大美新疆。 是。 对，什么时候去的新疆？ 我们俩都去过很多次了 。 对、哦，今年我们计划9月份再走一次。 啊，对，九月份应该是特别美的时候。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 哎呀，那个时候可以吃了，明哥你要注意啊。 少吃糖。 对，今天咱们说的是新疆自驾。其实，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去过新疆，就是以自驾的这种方式，就会发现新疆的那个景色，一点都不输什么加拿大呀、美国啊这些。明哥，你有这种感觉吗？ 每个地方的独特的景色都是不一样的啊，因为咱们国外先不提，单说国内吧，就是新疆那种幅员辽阔，包括就是去任何一个景点，然后去任何一个地方都得开好长时间车，就觉得中国真大。去一次欧洲吧，一天可能走两个国家。到了新疆之后，一天然后一个城市才到另外一个城市， 真的是这样哈、啊，就是基本上以前像什么那个10天11国，或者说10天几国那样的， 是， 然后大家都觉得哇好神奇，然后在新疆10天，你可能连新疆这个省份 一部分 你都转不完。 对， 好吧，那么到底大美新疆有多美？怎么玩？有什么样的特色？那 那待会儿呢，我们就跟着陈明和李征踏上今天的这个征程啊。那二位可以稍事休息一下，我们还有十分钟的资讯，快速浏览完之后呢，我们马上请他们二位隆重登场。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囧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好，旅行号新鲜资讯，今天呢我们要麻辣开始了。那首先呢来关注我们国内的部分，三亚海景玻璃栈道八月迎客，哇，又一个新的玻璃栈道开始了啊！现在呢玻璃栈道真的很多的景区都有，并且呢每一个都会吸引大批的游客前去游览。那昨天上午，三亚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梦幻雨林精灵跑在景区开跑了，省内外近千名游客化身了森林精灵，共同穿越5000米的山地栈道，寻觅精灵宝藏啊，去领略热带雨林的原始风情。参赛选手呢，作为首批游客，可以免费体验海南首条全海景玻璃栈道的这个亮相的仪式啊。那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全海景玻璃栈道是海南岛全省首座全海景玻璃栈道，哇，想象一下，往下一望是无尽的大海，然后在高处俯瞰的感觉，那个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全长大约400米，由七彩天梯、彩虹之门、彩莲望佛台、凌空瞭望台等共同组成，漫步于此可以将亚龙湾的风景尽收眼底。据悉呢，这个该栈道啊将于八月正式迎客。好的，那么我们就期待着这个海景全海景玻璃栈道的开门迎客，然后有机会去感受一下哈。来关注第二条消息，这经常我们最近在网上，我经常看到一个这样的新闻，就是哇，你都不知道这个像迪拜人有多么爱我们的小龙虾，还真是湖北产小龙虾非迪拜镀金，每公斤售价735元人民币。刚刚结束的世界杯上，最闪亮的中国元素便是挺进俄罗斯市场的10万只俄产小龙虾，就是湖北产的小龙虾，他们真的用美味征服了俄罗斯当地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球迷的味蕾。忙完世界杯，俄产小龙虾又走出国门，闯入了中东市场。当地时间呢7月27日凌晨0点15分，5000只小龙虾搭乘南航武汉出港国际航班顺利抵达了迪拜试水阿联酋市场，结果一下飞机，这些小龙虾真的就身价倍增，卖出了每公斤735元的价格。那到底是这个盛况是怎么样的呢？上周日5000只小龙虾起了个大早，从养殖场就出发了，上午10点就到了天河机场，之后呢他们坐着飞机飞到了迪拜。那从养殖场到目的地全程不到25小时，这批重270公斤的5000只小龙虾是首批登陆阿联酋市场的中国养殖小龙虾。我的天哪，小龙虾都做出口了，真是太让我就感觉骄傲了，因为我也是小龙虾的忠实拥趸之一啊。那近年来呢，这个湖北水产品也是颇受欢迎，各类产品已经多次经过像这种航空承运出口至东南亚、欧美等市场，市场反应非常的良好，正逐渐形成湖北自己的品牌，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也是我们的民族企业怎么说呢，慢慢振兴的一个非常优秀的典范。再来关注我们北京，哎，这个北京坊现在是特别的火，因为前门经过重新的改造之后，真的是既有古老的和古朴的风韵，又多了一丝现代的气息。那么北京坊呢就是其中之一啊。那北京坊定位中国式生活体验区，其实在很多市民的印象里，前门商业区是外地游客聚集的地方，但是随着商业业态的调整，特地赶到前门逛店消费的北京市民是越来越多了。在上周六北京坊文创活动体验日上，西城区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定位为中国式生活体验区的前门北京坊已经引进商家60多个，在这些门店消费的人群80%都是北京的常住人口，你看一下子就转变了它的消费形态。北京坊是在2017年初落成，总体占地面积3.3万平方米，业态主要是由主题餐饮、艺术文化、体验互动和精品生活4部分组成。 六月份以来，像星巴克旗舰店、无印良品酒店，还有 WeWork 办公空间、共享公司等在北京坊相继开张营业，人气与日俱增。这个现在已经成为网红的一个必去打卡地。之前我们的辣妈梁岩也来分享过啊，北京坊的这个一家书店，应该是 P1 哈。然后大家可以没事的时候去北京坊感受一下。好，那么其实在这个北京坊呢，是定位了中国式的生活体验区，那更多关注的就是当下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这也是北京坊推广部的负责人张颖超介绍说的。那随着北京市民生活水平提高，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的需求也是越来越高，所以呢，现在在北京坊引进的商家当中，有家传这样的中国式生活体验馆，也有英园这样体现外国，就是国外生活方式的主题店面。他说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包容，北京坊就要搭建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融合的平台，给消费者更多元的选择。棒棒的，有机会我一定要去看一看哈。对，哦，是这个 Page One 24小时书店，这也特别提到了，也成为众多爱书人的乐园。一共有三层，还专门开辟了二层的儿童读物区。另外呢，也可以就是在三楼的咖啡吧里坐着翻翻书，感受一下闲适的时光。好，那么关注完我们国内的三条消息之后呢，来关注国外的部分。首先是这个一个据欧洲时报的一个报道哈，中国游客在西欧的人均消费超过了万元。那2017年1.2亿中国游客踏出国门，实现了境外游，其中10%的游客选择了欧洲，而西班牙接待的中国游客人数比2016年增长了23.3%，那达到71.8万人。专家预计到2020年到访西班牙的中国游客将突破百万大关。西班牙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美的地方。好，旅游业推动西班牙经济发展，当然这是毋庸置疑的。而中国游客对于西班牙旅游行业的各个企业来说，真的是有特殊的意义。据西班牙多家媒体报道说，最新数据显示，平均每名中国游客在西班牙的花费已经升至2500欧元，约合人民币1.9万元，而其他外国游客在西班牙消费仅为743欧元，也就大约合人民币是5897元。所以呢，这个西班牙企业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必须要抓住。另外呢，阿德言全球支付公司西班牙地区的经理也表示说，如果要是说刷卡还有手机支付这种方式越来越普及的话，那这个人均消费的数字还会再次增加。好，那么希望快点把这些便利的措施都铺开啊。另外呢，希望服务还有各个方面能够一如既往的好。最后一条来自泰国普吉岛。普吉岛呢，这个前段时间这个事件呢，大家也都是关注了哈。那泰国普吉海滩有鳄鱼出没，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当局警示游客一定要注意啊。泰国普吉府公共关系部官员布赛亚27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鉴于近日在当地海滩发现有鳄鱼出没，提醒游客注意海滩附近的警示标志，以确保自身的安全。本月的18日，一条身长约1.5米的鳄鱼出现在了普吉当地的海滩上。这条鳄鱼随后又沿着海岸地区的海滩多次现身。据布萨亚介绍说，普吉府有关部门已经派出专人及无人机在鳄鱼出没区域实施搜捕，并在鳄鱼可能出没的地方放置捕捉设备。为了消除安全隐患，当地政府希望发现鳄鱼踪迹的民众积极提供线索，提供线索者也可以获得奖励。目前呢，政府已经责令当地鳄鱼饲养者在8月10日前到相关部门登记所饲养的鳄鱼数量，违者可能会面临最多1年的监禁。其实泰国国内有1000多个鳄鱼的养殖场，那受洪水等自然灾害的影响，养殖场内有鳄鱼走失甚至闯入民居事件是时有发生。所以大家近期如果要是赴普吉岛去游玩的话，一定要注意当地的警示啊，不要贸然的出海，因为有鳄鱼出没。好啦，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新鲜资讯就播报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神秘大来宾隆重登场，来跟我们分享今天大美新疆的自驾。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再次用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的大来宾，就是明晨旅游出发，明晨出发 是 俱乐部的 CEO 创始人、资深领队陈明和李征，欢迎二位。 谢谢主持人，哎，大家好。 不客气，不客气，都老熟人了。 老熟人是。 对，今天咱们说的是新疆啊，我刚才就在想，我说这个新疆自驾，因为二位都去过很多次了， 对， 那肯定是在不同的时节去的。 对 对，那我就想首先问问，说这个新疆到底什么时候去合适呢？来，李征，征哥，你说。 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行啊， 是这样的，新疆分南北疆。咱们现在说的这是九月份的北疆。这是北疆最好的季节。 九月份北疆最好的季节。 对，如果要去南疆的话，适合四五月份。 是不一样的哈。反正现在七八月份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可以去吐鲁番感受一下。 对对对， 真的太热了。对，一般其实像七八月份，咱们就不建议说去新疆自驾了吧。 什么时候都能去啊， 都能去， 但是、 哦、 对，但是就是九月份会更好一些。 是的， 对，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吃的很多水果，吐鲁番葡萄熟，这是一首很老的一首歌了。 对， 但是真的是那会儿的葡萄是最好的。但是呢，还有其他水果，像我们最近也能吃到哈密瓜了呀，那个库尔勒香梨了呀。我们也是那年去了之后才知道，香梨还分为公母。 对，这个像什么瓜州蜜的，就是咱们、可能北京现在也有了。是绿色的那种哈密瓜，也是带上面摸着有点糙带纹路的那个。 我知道了，那个绿色那个超甜，好像。 对，这个九月的时候，不光是新疆的这个景色，就是北疆景色最好的。吃的呢，就是像水果这一类的，都是它丰收的季节。 对，我觉得咱们在说这个自驾的美景和线路之前哈，咱们可以先说说吃。对，我觉得这个吃简直了，新疆的瓜果梨桃这是出了名的甜，因为那边温差大嘛。有多甜？我没有吃过，因为我没有去过新疆，我不知道当地那个水果到底甜到什么程度。 不能说有多甜吧，它本身它的水果的味道能够给你带来的是，就是让你感觉 幸福感， 就是那个味道， 是吗？ 就是葡萄，就是那个葡萄那个味道啊。就是其实因为你看，我们还知道新疆的羊肉啊，新疆的其他的这个风干的这个葡萄干啊，就是特别多的，因为它日夜温差大。 还有奶制品， 对对对，这是本身就是自驾，它能够感受它沿途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深入当地的一种特色。那么除了它的那种风土民情，包括少数民族那种风情以外，还有它的特色的用餐，在其他地区是吃不到的。虽然说你在北京现在全国的物流都很丰富了， 对， 你都能吃得到了，但是你真的到当地吃的味道 那还是不一样的。我觉得 你看真的是不一样。你包括你看有一道菜啊，我们从那儿去了新疆之后回来之后才会经常去点，那叫皮牙子， 皮牙子， 皮辣红，有一道凉菜叫皮辣红。 哎呦， 哎，皮辣红， 这个还真没听过。 对，皮辣红呢，就是那个洋葱、辣椒、西红柿。那新疆的洋葱是那个味道呢，绝对是不辛辣，然后很香的那种洋葱味道。 洋葱、辣椒、西红柿。 洋葱、辣椒、西红柿那味道，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从小吃的一种番茄酱，其实就是来自于新疆的那个新疆产的做的那个最大的那个上市公司，我忘了叫什么了啊。他们做那番茄酱，它的味道是最好的。对，这都是因为它的盛产的， 就原料好。 对，原料好，食材好啊，然后还有它那个，因为你只有在当地的这种特色的风土民情的那个环境里头，包括品尝的当地的特色的时候，你的感受才最深。然后你能够所体验的，你只有到了那个地方，你才会留下特别特别难忘的记忆。对， 是的， 对，而且调料是不一样的。就是咱们物流过来在北京，就是北京吃的这个，它可能的就是厨师会根据咱们北京这边的 口味进行调整， 他改。 对 他改，实际跟当地吃的味道，也可能有人喜欢吃，有人不喜欢吃啊，但是确实这个味道和咱们北京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哦，还真是哈。 对，反正这只是从调料这么一个细节的东西来说起，就会发现当地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是吃食，那个味儿都特别的足。 对， 现在因为物流非常的完善啊，全国的公路网建设的特别好。但是我们一提到了，就在新疆地区的，你像羊肉串、烤全羊、手抓饭、烤包子、奶茶、炒面， 对， 什么 对 切糕、酸奶酪、各种水果，你一提你就知道了，原来你到了那儿才吃到那种味道，包括什么那个石榴汁啊，什么那个就是只有在乌鲁木齐，我在当地才看到那个榨的那个石榴汁啊， 对， 不一样的。 对， 那么你看，我们北京有特别多的那个兰州拉面馆，但是只有在兰 兰州吃到的 兰州，你还能吃到那个兰州拉面。 对，我在北京吃兰州拉面可能很长时间，几个月或者甚至半年吃一次 啊、 哦。但是我在兰州曾经有一次，就是三天，我们坐自驾在这儿，我停了三天、 嗯， 我吃了三天，早中晚每天三顿。那么用兰州这个意思来举例啊，就是你只有在当地吃那个味道，在任何地方都吃不到的。所以说，新疆我们这个行程排的这个过程当中，在每个地方。 嗯， 吃它本乡本土当地那种特色的餐食，包括水果，包括它的当地的什么羊肉啊、 嗯、 那都是味道不一样的，就是 是 它是把你的餐食的特色是融合在你全程的每一个具体当地的地点的时候，那你在那儿吃的感受让你真的是很难忘很难忘。 对， 我跟你说，就是明哥这么说的话，那就一定是非常好吃，因为我们都知道明哥是绝对是旅途当中的美食家、 啊、是。 对，所以他挑地方的时候呢、 嗯、 肯定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吃得好、 啊、 对，也得让大家就吃得好你才能玩得好嘛，是吧， 相辅相成吧、 嗯、 我们都有、 啊、 都有 是的 每一个细节。 对 对， 尤其水果这一块啊，就是因为它品种太多了、 嗯、 我举个例子，我们去年走这个行程的时候，就是 去年是也是去新疆嘛， 对对对、 嗯、 但是就是 年年去， 年年去， 对、 啊、 年年去， 最好的季节都要 行程略会调整的、 啊、 对， 但是就是举的例子是什么呀，我们今当天吃的这个水果啊、 嗯、 是三天前买的 哦， 因为它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它吃不过来 哦， 所以你就得排，但是 他得排号呢，还没排到你呢，等会儿。 对对但是也得紧着往前面的时候，要不然也怕坏了。 就是这个特色，你比如说我们在那个新疆的吐鲁番那葡萄沟去吃那个葡萄，吃那个就是葡萄沟架下的那个新疆的那个特色 现摘的。 然后对，现不只是吃葡萄，还有说吃他那个新疆特色餐， 嗯、 然后包括他还有歌有舞的那个新、 嗯、 啊，穿着当地的民族特色的服装啊，那感觉真是不一样的。其实。这 太爽了， 对，吃它只是一种你行程当中的一个就是必要的要素，但是呢它是融合在你行程中每一个特色的地点的，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会把它你吃的是文化，吃的是当地，吃的是特色，吃的是内容、 嗯、 在最好的节然后去这个最适合的地点是这么来安排、 嗯、 为什么每年都去， 没错， 对， 还真是哈，就是你在不同的环境下吃，你跟谁吃然后怎么吃这都是有讲究的。那咱们今天就因为新疆实在是太大了， 对， 刚才咱们也说分为南疆和北疆， 对， 那就是南疆和北疆要分开游览是不同的线路对吧， 也可以一趟线、 嗯、 但是时间太长了 是吧， 对，时间太长了， 那所以每次咱们就分，要么就是可能把北疆这边串起来，要么把南疆那边串起来， 对对 对， 对， 那咱们这即将九月份要去的是北疆， 对，去的北疆、 哦、 北疆， 对、 啊、 北疆好像更多好玩的地方，北疆会相对多一些是吗， 对，北疆相对要比南疆多一些、 嗯、好吧，都有什么呢，来给大家先总体的串联一下、 嗯、对， 嗯、 其实我们这个行程等于是沿着那个古丝绸之路走的、 哦、 从北京出发、 哎、那还是文化之旅呢、 多少多少有点 多少会沾点的、啊、 对对对、 嗯、 那个但是这个行程里跟就是往年有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就是之前我们把武威在以前这一段给甩了、 嗯、 因为到中卫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腾里沙漠，中国四大沙漠排第四的、 哦、就是在宁夏， 对，有一个沙漠的这一段、 嗯、 啊，等于在四天里有，就是这个就是比较好玩的啊。 嗯。 有一个腾里沙漠腹地的这么四天的穿越， 嗯， 啊，包括住沙漠里头，在那种就跟就没有人的情况下啊，啊， 太爽了。 只有一个团队，然后、 嗯、 但是像我们有丰富的后勤保障啊，像我们这些餐车啊什么都带， 都有。 大家这个从那个体验上来说，不会说特别，特别痛苦啊、 嗯！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两年吧，其实旅游，从旅游这两个字来解释吧。早年间，我是从大概应该十几年前就开始带车队去新疆了。 嗯， 早年间的线路和现在的线路是不一样的。就是这种沙漠的露营和这种徒步也好，或者带一点点拓展的那种啊，尤其是从两三年开始特别的火爆了。 嗯， 啊，就这，尤其今年我们又大量的定制这种沙漠的这种行程内容，沙漠看星空的这种帐篷啊， 嗯， 即使是沙漠当中起了一点的这个沙尘。我们同事去了之后，那给人留下的那种感受也是不一样的。他对于团队的这种凝聚力也好，和团队在这个行程当中所带来的那种感受也好，是不一样的。 是，所以现在好多像这个团建啊，包括说是这个年会，都选择去沙漠开。 对。 然后大家一起去沙漠，因为你在那种环境下，沙漠条件毕竟是相对来说艰苦一些。 对。 它反而能够激发一个团队的凝聚力。 对， 这就是我们做自驾，我做了16年了，到现在，就是我们做自驾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自驾它不是旅游、 嗯、 就是旅游和自驾其实是有区别的、 哦、 我们不能把自驾从北京一直到新疆把它当成一次旅途行为，它不仅是一次旅程、 嗯、 它还是 对自己的一种锻炼和来自于对心灵的一种冲击、哎、以及在团队当中所起到的这种凝聚力啊，还有这个你个人的这个作用啊，包括在大自然环境当中有一点点的这种抗争也好，或者是说不一样、嗯、和你生活当中不一样的内容的时候，反而能够对整个这个行程当中这里头的参与者带来更深的感受。 是的，这个是 不一样的，它不是玩啊，它不仅是玩、嗯、它还能带来那种就是怎么说呢，我用另外一条线路来举例。早年间我开始做自驾这个西藏，原来那会儿西藏铁路没通车的时候，我们全是开车去的、嗯、然后到了拉萨，拉萨到日喀则，日喀则是世界就是西藏地区第二大城市，中间没有路、嗯、我走过河道啊，我走过这个沙石滩啊，我走过断路啊，都到那个日喀则。但是呢那会儿我们去西藏带来的大家的这种感受，我们十几年了都是特别要好的好朋友，这种感受一个小群体一个小群体的、哦、后来西藏铁路通车了之后，路全修好了，大家去了呢、嗯、把它当成一种旅游了，那么条件比原来好多了，原来没有四星级以上的酒店，现在五星的超五星都有了， 嗯， 全程安排最好，但是感受跟原来的完全是不一样的。他 是的， 就是新疆也是这样。这次为什么安排了这个李征安排了这个沙漠的这个呢？一个是现在人民有这种需求，另外一个真正能给你带来这种凝聚力，带来你在你人与自然之中的一种稍微有一点点的，不能说抗争吧，但是有一点去， 你肯定是要去跟那个大自然去有一定的对抗和融合。 对对对对对， 这个沙漠开车是就是，我就因为就跟我一起玩的这些朋友们啊，就是。嗯，我觉得每个人心目中多少都有点这个越野的这个梦想吧。但是我们走的这个沙漠的这个呢、嗯、是轻度穿越啊、哦、肯定会有限车。 嗯， 但是呢有限车呢就会有团队的精神出现。 是的，你得帮助他呀。啊、 对、哦、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等于是驾驶乐趣的体验。 嗯 嗯, 嗯， 而且我们安排的这个就是比较就算舒适的沙漠体验嘛、 嗯、 不会说 不会真的深入到沙漠腹地，那个就是比较那 什么了、 对 对对、 哦、 而且像住在这个腾格里沙漠里边的这个湖边啊什么的、嗯、那种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嗯、 是的， 沙漠的就是那个落日 嗯 和其他地方玩的落日的就是感觉一点都不一样。 嗯，这是在这个腾格里沙漠，其实还没有进入到新疆的这个部分哈。 对对对， 对，这只是沙漠当中的一种感受，就已经让大家非常神往了。那如果要是进到新疆，又会有什么样的好玩的东西出现哈？很多很多的景色，然后再等着我们去采撷。那我们马上稍事休息一下哈，一段广告和片花之后继续回来。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囧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明天早上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 95%， 最低气温27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小相对湿度 50%， 最高气温35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继续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号1073，我是道道。那再次介绍一下，今天带我们一起去上路领略路上风景的，就是来自明晨出发旅游俱乐部的我们的 CEO 创始人，还有资深领队陈明。欢迎明哥。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陈明。 是的，还有我们的资深领队李征。欢迎征哥。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李征。 好，那么刚才咱们是说到了，其实算是一个序曲，还没有正式进入到新疆，但是也是在这个行程当中非常亮眼的一个部分，就是腾格里沙漠哈。对，那轻奢穿越了腾格里沙漠之后，我们是不是就沿路去到了新疆了？ 往新疆方向去 啊，还没到呢。 对对对，因为出去了以后呢，还是归甘肃。 对。 对，在沿途会经过 对 张掖啊什么，对张掖那个包括那个 嘉峪关， 对 对， 还有这莫高窟这些。 是的，这些呢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哈，今天我们的主角就是新疆。那进到新疆之后呢，它有元素特别多，那主要给我们分享的是你们觉得在这个行程当中特别好的一些亮点是什么呢？ 主要说一下，就是等于这个北疆的核心吧，就是喀纳斯啊。喀纳斯的景区分三个部分，一个就是喀纳斯湖这部分，一个就是白哈巴和还有一个就是禾木村 啊。禾木村 对，这两个都比较就是 特别美吧。怎么说呢，是这样的，就是我今天早上起来啊，七点我就刚睁眼，我就有老哥哥给我打电话，就问我在不在，就问新疆这条路，就是特别想去嘛，因为我们一起去过很多次了，然后还有好多朋友还要再去。这条线路比较长，因为从北京出发呢，两种玩法走新疆毕竟比较远。一种呢是从北京出发自驾，全程的自驾，这个就得20天以上了。 我天哪，这个时间比较长哎。 但是现在已经有不少人报名了。然后呢，对，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没有那么长时间的，就是到了乌鲁木齐落地，然后在当地租车，然后还玩我们同样的这个线路，我们后边跟着队一起走。那说起来北疆呢，它之所以美啊，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喀纳斯，就是大家是从喀纳斯湖怪开始听起来的， 对，喀纳斯就是这个水怪那个水怪， 对，走水怪，然后来听起来它比较知名度比较高。那喀纳斯是新疆的后花园。那刚才李征讲到了，就是那个白哈巴啊，就是这个是喀纳斯的后花园啊，非常非常的美，就是它是有湖的，然后那个什么就是这一条线吧，它那个怎么说呢，就是 很多景色吧，我用语言特别难以表述啊。 嗯嗯嗯。 但是呢，它那种就是 能看到 山林之间，对，树木啊、河流啊，然后还有水里的这个可能我们去想象的这个湖怪，它实际上是大红鱼。我们现在有些人分析它是当地的那种大红鱼，就是这 大红鱼， 大红鱼， 红鱼还不是黄 鱼 啊， 大红色的红， 红鱼 大红鱼啊。 嗯嗯。 但是前些日子又出了一些视频，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说又拍到了一些这个喀纳斯的这个水怪， 可能就是某些水中生物，我们还没有研究出来呢。对， 对对对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禾木啊和白哈巴呀，它都是这个，就是传说当中是这个成吉思汗，这个就是打欧洲时候留下来的那个后裔啊，就是都是有它具有那种就是蒙古的和俄罗斯的就是有点生活的那种风格吧。 哈萨克族， 对， 哈萨克族啊，但还是以牧民的那种生活为主，是吗？ 你在这个九月份去的时候，有一九月份去的时候有一就是特别壮观的景，就是 什么景？ 转场，应该叫转场。 对， 就是大批的这个就是牧民，就是每家每户，他因为自己的那个牛啊或者马什么这些，他是自己的啊。 嗯。 然后他们整体的迁移。 哇。 因为要下雪了，他们会把这个牧场的一些就是牲口吧，就是往家赶。 嗯。 有的时候会赶上堵车的，因为那个牛马什么的从来不让你。你就得猪猪等着。 对，这是一种就是当地的一种就是很可能能看到的一种转场的景色，它非常的壮观。因为 这不也是家畜大迁徙吗？ 对， 对， 对， 对， 可以这么去说吧。 对啊， 对，但实际上喀纳斯呢是怎么去用文字描述呢？就是喀纳斯是中国国家地理最美秋色排行榜的第一名。 对 啊，用文字描述是这么描述的：它位于阿拉泰深山这个密林处，湖清澈见底，却带着一种厚重感，丝毫不显得透明。无论何种颜色，都是油彩般浓浓的，如注满了陈年老酒般，令人沉醉不已。 是 整个湖呈这个弯月形，弯月的内侧为东岸，沿岸有6道向湖心凹出的平台。其实我们原来早年间是可以住在湖边的，最近这几年呢是不让住了。但是我们这次的行程特别安排了，是开车进去。 那开车怎么住？我刚才就想这个问题，因为喀纳斯湖或者说这个景区，它肯定是离市区是会比较远。 对 对， 它离最近的贾登峪有个20-30公里 啊。那晚上你们就住到 我们住到禾木或者白哈巴 这个离得会稍微近一点哈。 对，这都是属于这个喀纳斯的这个景色的就是组成部分。 明白。 禾木呢，我去过那个地方啊，那个首先进去的时候那个路非常的窄。然后呢它是应该叫做摄影师的天堂。 哎呦， 就是 怎么个天堂法？ 它比较原始吧。原始的话就是在山坳的之间有一个村落，然后呢就是周围全是树林啊，包括白桦林啊，然后旁边有小山坡。然后呢尤其早上起来的时候就炊烟渺渺的。然后晚上的条件没有酒店啊，首先肯定是没有酒店， 就是一小村子， 非常的传统古朴的一个木质房屋的， 对，这 古村落， 这个是重点，一定它里边没有砖砌的房子， 全是 木质 的，是木质 古村落啊，非常的传统的古村落。 对， 然后呢，就是它晚上是 听起来有点与世隔绝、世外桃源的意思， 就是与世隔绝。它晚上是柴油发电机的，然后大概 通网吗？ 八点多，对，没有网的吧？ 没有网， 八点多就是。就柴油机就停了，停了之后呢，村子就会很安静。它的电来自于自己发电， 自己发电，柴油发电。 但是就是条件好像很恶劣，但是它是摄影师的天堂。你要去早上起来又去拍摄那个炊烟渺渺，甚至更早一点的时候去拍日出这个大家是真的是感受是不一样的。 哎呦， 它能回到让你回到穿越了， 真的是穿越，就感觉是《桃花源记》里面记载的那个 对。 场景， 它是这样的，因为这个禾木也是算喀纳斯景区里头这一块啊，它的这个到九月份的时候，它这个满山遍野这个树啊，你不是全是绿的，就是童话世界嘛，可能 就是层林尽染这个词又 五颜六色， 对，它有可能和。就是咱看那《指环王》的那新西兰的那部分，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房子造型不一样。但是那个，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啊，那个绝对不比那个次。 我的天哪，这个大家就这一句话，我觉得大家真的一下子勾起来对这个禾木村的向往。这简直太棒了，因为大家知道那个霍比特屯，它是属于那种中古世纪，然后有一点西方童话的那种建筑风格。 对对对。 然后回到新疆这个禾木村，那肯定典型的中式的那样。 对，就是像以前我们在武侠片当中，就我突然间想到那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它可能虽然说拍摄地不一样，它是在某个影视基地，但是就那种感觉，再配上这样的木房子，我觉得那简直是太美了。 对，这 个 和睦 仙境。梦幻的感觉。 对，这和睦里边还有河呢， 还有河， 还有河穿村子过。 哎呀， 对， 小河 就是那个字儿，可以稍微形容一点啊、 嗯， 就是可能有点代入感了，立体感了，就醉。 嗯， 你被醉了，就是喝 醉 了，就是秋、 哦、 秋天的醉，那秋醉，我们这么来形容它， 嗯、 就是你会感受的，就是让你。心灵的一种冲击啊，就是视觉的冲击也好，给你带来的那种感受，那就是虽然说条件不像你住酒店那种感觉，但是你带来的这种冲击，你是在任何其他的地方，现在我好像走遍了全世界，很难能够感受到这种感受，就是它非常穿越了，就是像你说的穿越回去了、 嗯、 然后呢它还都是就是层林尽染啊，各种颜色五颜六色，包括那个炊烟渺渺那种感觉，让你静，你就得静下来，然后呢你可以去慢慢的走，就慢慢的去看啊、用眼睛啊，用相机啊记录下来， 嗯， 留在你的大脑里。 是的， 对， 留在你的记忆和灵魂深处哈、 那绝对是的，真的 是，这地方景色是无敌的。那在这个小村子住的话，是住在哪儿？住在这个老乡的家里， 木克楞、 哦、 木克楞，人家这个叫、 哦、木克楞是俄罗斯族那边的一个、 叫法吧， 哦、 也这么叫，跟那个因为它是纯木的 、 跟那个俄罗斯的那个民族村那木克楞啊、 嗯、 差不太多啊、 嗯、 但是它那建筑风格略有区别、 哦、 啊，都是原木切的方子，就不是。 我跟你说，现在原木老贵了。 对，切成原木那种。 不过房间也都是标间，也都是标准 间， 两张床，然后有洗浴、 哦、 啊， 就是生活设施没那么艰苦，就是从住的角度来说， 哦、 只不过它非常的原始、 哦、 啊，就是。 但其实当地其实并不是真的原始，比如说当地还有很多的居民嘛，在那儿就是是他们自己本身的房子，还是说都已经包出去了？ 本身的， 因为 本身的， 好像没有什么外来的，他相对都是本地居民，而且我的印象当中居民并不太多了。 哦， 对，你有的时候交流略有 障碍 ，略有障碍，对，因为他们以这个哈萨克族为主啊，有的。就是年轻点的行、 嗯、 稍微有点岁数的、 嗯、 说普通话 有点费劲 、 哦、 对， 就是服装是那个可以想象也是高山上的来客里头那个民族服装那种感觉吧、嗯、 懂了， 但是他们平常这个现在这个等于说就是也接触现代生活啊，他有的时候这个着装啊，干活时候着装也挺现代的，像工人这些服装、 嗯、 对比较普通， 对， 他们 当地人应该是很淳朴热情的那种， 在他们节日的时候都会穿那个传统 服装， 对、 啊、 盛装人家叫， 对对 对, 对、 啊、 是在这个地方啊，这是和睦村，不仅可以在这住，然后离那个喀纳斯湖也很近，白天早上起来可以在这拍拍日出，然后晚上在湖边看看日落，这个自然风光肯定就是无可比拟、 嗯、 对， 还有像雪山啊草原啊，好像像什么那拉提草原，这些也都是也在北疆吗？ 那拉提草原应该算在南北疆交界吧、 哦、 应该是， 但这次的行程当中是不包含在这个 包含那拉提草原、 哦、 对、 哦、 我说一下这独库公路吧、 嗯、 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呢、 啊、 走基本上 叫什么独步公路 独库 公路， 对、 哦、 它是北疆的石油重镇叫独山子到这库车的这条路、 哦、 它是连接南北疆的一条路， 好酷的名字。 对， 嗯， 连南疆跟北疆就这条路。 嗯 啊，这条独库公路呢，就是怎么说，它非常有路上啊，非常壮观，因为它有几乎快一半了，是一边是悬崖峭壁， 哦、 啊，然后呢，有很长一部分呢是在峡谷里， 嗯， 就是它的这个环境啊非常好。边上的草原呀，像这个峡谷里的这个植被也比较不错、 嗯。 然后你在这条路上呢，还会经过，应该是四个这个雪山。 四个雪山， 对， 我的天哪！ 它是终年积雪的 哦， 就是你甭管一年四季什么时候去，你都能看见这个雪。 嗯 啊， 哇，那这个独库公路简直这风景是无敌的。这边是大草原可以看到，然后远处还能经过雪山，这边就是悬崖峭壁。 对，不，它是分段的 啊，分段的、 在走悬崖峭壁的时候是没有草原的 哦、 是这么回事。但是它这整个一条公路500来公里吧，五百来公里中间经过的这个地貌，它包括最开始的喀纳斯地貌，然后往后边的地， 它是海拔就是慢慢的上升的，还是说就是在平地的？ 不是，有上有下，最高好像是3700吧。 哇！ 独库公路还是非常有特色的。 嗯，这是独库公路啊，大家就是在自驾的过程当中可以去感受一下这段路上的风景。那假如说，哎，我就开着开着，突然间就觉得这儿很美，我想停下来拍照，那可以吗？有这样可以停靠的点吗？ 可以，但是。不是随时能停车， 对，不过基本上比较美的地方都会停的，这就是自驾的一种特色。 是啊， 其实提到了自驾， 那停在哪儿？就停在路边吗？ 它有的地方有这个观景台或者就是路宽的地儿， 就是设计还是挺合理的。 路以外的地方有停车的地儿。 嗯， 对，因为自驾新疆呢，它不能不仅是这刚才所讲到这几个特色的地点，它更多的来自于沿途所经历的那些更多的那些内容。因为新疆这种自驾的线路啊，其实是一种组合。像我们组合当中其中要提到这么几个地点啊，刚才提到了喀纳斯啊、禾木啊、白哈巴呀、纳拉提空中草原呀，还刚才提到了一个独库公路。那么我们还有魔鬼城，这也是非常文明的一个地方。 啊，对，魔鬼城。 对，那么还有九曲十八弯、天山大峡谷、科克托海、火焰山。吐鲁番葡萄沟下的这个午餐，然后还有刚才一早节目咱们就说到的各种美食啊，羊肉串、烤全羊、手抓饭、烤包子、奶茶、冰子炒面。我有点像说相声啊，报菜名了。 报菜名，我都已经饿得不行了。 每次来1073咱们旅行号的时候啊，就觉得想说的其实没说多少，其实更多想说的我们只能捡精华的说，因为讲不够嘛， 对对对，就 是特色 的。我觉得呀，咱们真的是以后再说这样的大地方的时候，每一站都拎出来，或者咱们分类。今天这一期我们就说这个沿途的吃，下一期说景色，下一期说什么什么啊，简直了！ 对，我插一个，在这儿就是今天想更多的了解这个内容啊，可以关注我们的微博，叫“明晨出发5178”，5178的是数字的，叫“明晨出发5178”。 对，大家可以去详细的看一下。 对，可以去看一看，登录我们的微博5178，也就是我要出发的谐音啊。明晨出发呢，就来自于就是我们明天就走，就这么来 的。 对对对对。 我觉得就是每次跟明哥聊天啊，都会特别的开心，因为有明哥做领队呢，你就不愁这个沿途的吃，二呢你就不愁说沿途就是会没有乐趣，因为很开朗嘛。包括这个李征也是，我觉得李征的性格应该是属于那种。 非常好，就是因为我做了十几年这个自驾了吧，然后其实在这个圈子里头沉淀几个就是特别好的领队，其实挺不容易的。 是啊， 那最近这几年差不多可能4-5年了，然后我们之间慢慢的配合，慢慢的磨合，后来发现他带队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会员粘度特别高，他带队特别好，特别优秀， 是吧？哎，有没有什么亮点？比如说在带队的时候，那。 他叫二师兄，就是其实他的亮点就是我们有共同的几个特点，自己都有外号啊。我叫明哥是一个外号，然后呢，我因为我是给自己起个名叫李霞，就是永不消失的电波，一直都在不停的讲。他叫二师兄， 一直都不停的讲。 西游记嘛，你看西游记，我们去新疆就肯定有一个特色西游记，二师兄就是猪八戒，但是他自己美名叫二师兄，大家听很有名，可以去找二师兄这个 啊。 对， 为什么叫二师兄而不是 起了一个就是 对， 就是应该爱去名 大师兄、二师兄也被妖怪抓走了。 我是对，有时候人管我叫师傅，有时候我就是自诩为大师兄孙悟空嘛，然后他就二师兄，我们般配特别好，然后他带队呢，而且他做饭也特别会做， 你看还得找会做饭的， 对，他烙饼特别好，他欠了我一顿肉饼到现在没吃到，然后我也特别喜欢做饭，然后包括去美国啊、去澳洲啊、去国外的时候，我都会带着电磁灶、带着锅、带着调料，但是到国外去做当地的食材去做饭，他也是做的特别好，然后但是他欠我肉饼还没吃到， 二师兄记得还啊， 不传师秘的。肉饼， 关键没时间 啊！对， 也不能说没时间啊，必须得抽时间，请我们一起去吃。 是的，很开心哈、啊！我觉得不管是就是跟着二位当中的谁一起出发，亦或是两个人一起带队，那就更热闹了。我觉得这个行程简直是充满了乐趣，而且是属于那种高年度的这样的一个团体。就自驾有自驾的乐趣，其实刚才明哥也说了，其实自驾呢。不光是说你点到某一个点它这个景色是如何，更多的是感受是在路上的，对，这个过程是很宜人， 在行程中每一天每一点。 对，我们有一句口号叫自驾 自驾是一种毒，在我来说，自驾是一种毒，你玩上了就上瘾。 对，自驾永远在过程，而不是在目的地。嗯、 对， 这个是一个概念啊。 对， 就是大家如果喜欢自驾的人，一定会懂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所领略到的东西、感受到的事情，才是最真切的，能够让你记得住的东西。 对对、 嗯，因为自驾你在路程当中跟别的就不一样嘛。 对。 好，那么就是今天呢，我们是主要说了新疆这一个部分哈。 对。 对，刚才也说了，像和睦村、白哈巴村、白哈巴它是跟和睦也离得很近吗？ 白哈巴跟和睦是在、就是喀纳斯湖在中间。 哦。 先到和睦，然后进了喀纳斯之后，再是白哈巴、白哈巴在和睦最里。 白哈巴它是一个什么风格？跟和睦是差不多，也是小木屋那种世外桃源还是？ 也是世外桃源、而且它离这个哈萨克的这个边境线特别近， 嗯， 能看到，如果这个咱们边防武警要是，就原先能看到啊，原先可以看到那个界碑，但是近两年可能边防管理有可能看不到， 哦、 但是它的这个清晨的时候那个、我特别喜欢那个感觉啊，就是它。清晨的时候有炊烟的时候、然后星星还没有下去，太阳就是天空又稍微有点泛光的那个时候拍照，那个感觉是没谁了， 真的是没谁了哈，就是有一种日月星辰都能在同一时间同框这么一个感觉。 对 它不仅是景色、它还是就是这种民族的这种特色。 嗯， 这个就是怎么讲呢，其实就是讲、你如果往前回就是想的话，它就是蒙古大军留下来的后裔、就是它是有历史的，是有故事的， 是的， 包括它有很多当地那种民族风情融合的民族风情和那个俄罗斯啊。它怎么说呢、白哈巴是叫西北第一村，原始自然中的童话世界，用这个 是的， 对对对， 依然是童话的世界，依然是有着文化历史底蕴，然后呢它的碰撞出来，但是现在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归于平静，剩下的就是这种返璞归真和跟大自然融合在一起的完美的视觉冲击。其实说到新疆，九月份呢，希望这个二位能够带着大家去自驾顺利哈，到时候多拍点图片，然后回来再继续分享，好不好？ 好的，好的， 好的。对，一年四季大家都可以去新疆，而且呢，我国幅员辽阔，除了新疆之外，还有更多很多很多的地方哈，都值得我们去好好的去探寻。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明哥，谢谢郑哥， 谢谢 二位哈， 好，谢谢大家。 对，别忘了晚上九点钟。我们的节目还会有重播，如果你还没有听够或者说没有听全，那么晚上记得再继续收听一下吧。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再上路，拜拜喽。 祝你爱我的原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细雨时， 接受不住你欣赏我那一种表情， 用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千年大兴，百鸟栖息。我叫黑尾辣嘴雀，每年十一月到南方越冬。第二年三月底到四月初离开南方，去东北和西伯利亚生儿育女，年年数千里往返，是典型的候鸟。在北京，一般春季或者秋季才能看到我们的身影。 我们黑尾辣嘴雀体长17厘米，两性头部颜色不同，雄鸟黑色，雌鸟灰色，嘴粗壮而强健，蜡黄色，嘴尖黑色，身躯壮硕，尾羽黑色。在东北，黑尾辣嘴雀常被驯养做笼养观赏鸟，平时较少鸣叫，叫声单调， 繁殖期间鸣叫频繁，鸣声高亢，悠扬而婉转，很远即能听到。有些蜡嘴雀经调教还可以学会打蛋、开箱取宝、翻飞，给客人送鲜花和烟、糖果、送钱、取钱等等。但人们训练蜡嘴雀以打蛋为主，打蛋是黑头蜡嘴雀的强项，一般是一大一小两个蛋子，训练者连续抛向空中，让鸟儿飞起来接住，送回训练者的手中。 黑尾蜡嘴雀有这项技能还和嘴型有关。蜡嘴雀嘴型粗壮厚实，一看就知道非常强健，有很大咬合力，适于压碎坚硬的果壳、螺壳，因此它的食物中很大一部分是各种植物果实和种子，遇见带硬壳的甲虫、田螺之类，它一样能轻松应对。繁殖期养育雏鸟时也会捉虫作为补充。 我们黑尾蜡嘴雀家族喜欢栖息于低山和山脚平原地带的林园、河谷和田间地头，也会出现在城市公园，常常成群活动，少时五六只，多则几十只。大兴区南海子公园就是我们常栖息的地方。南海子历史上是北京最大的湿地，是辽、金、元、明清五朝皇家猎场和明清两朝皇家苑囿。南囿秋峰早在明朝时就与西山晴雪等列为燕京十景之一，可惜的是后来逐步衰落成了一个环境脏乱差的地方。 时光荏苒，到了2010年，这里发生了大变化，南海子又恢复了过去的面貌，还把过去北京的乡土树种都种回来了，这里又成为了北京最大的湿地公园，有湿地30公顷，各种地被植物150万平方米。最近新机场周边种树绿化也吸引了我们黑尾蜡嘴雀的目光，今年这里造林绿化将完成4300亩，造林绿化结束后，新机场周边森林面积将达到26.83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36.35%。未来新机场区域还将新增森林面积约5万亩，森林覆盖率达40%以上，这里将是一大片的绿色森林。我们黑尾蜡嘴雀家族每年迁徙又多了一个栖息的好去处。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这是我